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呢，主要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每天22点播出。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探讨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问题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常有朋友在生活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就是，哎，为什么周围别人人家能拥有挺好的婚姻啊？人家看上去人和另外一半过得那么好啊，怎么我就过不好呢？你说我这个人很差吗？我也不差呀。我条件很差吗？我也没有那么差呀。为什么我周围我会觉得不如我的一些人，人家怎么还能找到我认为不错的和人家过得蛮好的伴侣哈？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在节目中问说，我也听你们节目听一段时间了，哎，我也听到像董老师啊，像其他的什么韩老师啊、吴老师啊，大家都聊了很多情感经营的技巧了。我也把这些情感经营的技巧，会觉得应该放在我的生活中。我懂了这么多技巧，我应该获得幸福哈。那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获取我想要的那份幸福呢？啊，我不如别人？嗯，没有啊，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别人要强一些，有些人是这样觉得。那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能获取幸福？另外，我了解了很多情感的知识，那为什么在情感互动中我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好情感问题哈？对，这些到底这个结在哪儿呢？ 这个还是个挺大的问题，但是挺有意思的。就类似于原来有一个问题是这么问的，就是为什么坏事总发生在好人身上？你知道，不老让我们做好人吗？是吧？为什么坏事总发生在好人身上？那为什么我总觉得其他人比我要过得幸福呢？这可能有一个认知判断上的错觉，说俗了可能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我们习惯性的看别人的时候会看到那个好的， 对， 那反衬回来呢，就是自己在这块儿还没有满足。比如说自己的婚姻可能不好，或者是自己这个还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这种感觉，就是看别人都挺好，好像别人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其实现实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有一部分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但这里边也透露着一个好事啊，如果你没有去找到另一半的话，就证明你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另一半嘛。只是现在还没有嘛， 啊，慢慢的去寻找，一定会有这种机会出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就是为什么总觉得别人好像比自己过得好， 嗯 啊，有可能是认知不全面，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缺什么，我们就往往看到外头的那个人家不缺的，人家不缺的那一块，就是人家有的那一块，这个跟人最本能的那个嫉妒心有关系， 嗯 啊，倒不一定是嫉妒哈。有可能是羡慕， 嗯， 这个大概在我们18个月大的时候就有了， 嗯 啊，就开始有了，就是我缺的他有， 嗯， 我就不断的去美化他有那个东西， 嗯 啊，去再去扩大我没有这个东西，就会产生他的这种感觉， 嗯 啊，所以这是一种比较主观有一定现实基础但不完全现实的一种认知， 嗯 啊，也不用太在意，好多人都有这种认知模式。第二个就是我学会了这么多这个感情当中相处的技巧， 嗯， 然后我按道理我就应该是有一段很好的这种关系或者是婚姻了哈。 对呀， 你肯定比你不学之前要好一点， 嗯， 但是它不存在这种直相关，就是我学会了这些技巧，我就一定会有好的这种婚姻关系， 嗯， 不一定， 嗯， 你只是说你学会了这些技巧之后，当你婚姻关系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更有策略， 嗯， 但它不代表你就一定会有好的， 你就会获得好的关系， 好的关系啊， 嗯， 它有这个逻辑在里面，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有时候这个关系当中有问题，就是技巧用的太多， 嗯， 其实你看咱们不管是哪位嘉宾老师他们所谈的这些观点和方法，核心最核心的就是要尊重对方的感受， 是的， 是吧？ 对， 如果我们用的技巧太多了， 嗯， 而忽略掉感受了，也就是说光用那些技法了， 嗯， 把核心的东西丢掉了，那也是不行，对方也会感觉有点假， 嗯， 冷冰冰的。所以这些所有技术的核心就是从尊重对方的感受开始， 嗯， 适当的使用我们教的一些技巧和方法，这样呢肯定会对关系有增益，但是不保证一定就会幸福，因为决定两个人这一段关系或者这一生幸福与否有太多太多因素了， 嗯， 不单单是这一个因素可以决定的， 嗯，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情感的技巧还是要学的，对不对？ 当然是要学， 嗯 嗯， 学了毕竟它可能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怎么样能够，比如说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关注到对方的需求， 嗯，没错，就是至少我们知道，哎，有些路这么走不对， 嗯， 对吧？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点小事就吵， 嗯 啊，然后意见不一致也吵啊，这个也吵那个也吵，你就会知道这个吵它背后是什么， 嗯 啊，它是用了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个需求， 嗯， 你知道你读到了，就跟邮递员一样嘛， 嗯， 就是你把这个他来敲门。争吵不就是来敲门吗？ 对， 你把门打开，然后好好说，哎，怎么回事？说你有封信，你把信打开一看，哦，原来是说我们最近感情互动太少了。 嗯， 你读到这封信了，他以后就不来送信了嘛。 嗯， 你要老不读到这封信，邮递员下次还来送信。 嗯， 那你俩还得吵。 嗯， 啊，那你就会去用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 对， 啊。 嗯，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她说想问一下今夜思语时节目中的嘉宾老师哈，我现在谈恋爱啊，谈了2年的时间了，越来越觉得有点累。一开始呢，觉得我男朋友人很好，很爱他，他是属于那种有才华的男生。 嗯， 但是现在接触下来，为什么会觉得累呢？主要是他的个性，他是一个特别爱抱怨的人，他对周围的事情不是那么的明白。有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人有一些事儿，他总是会埋怨人家做的不好，他总是会抱怨这那，我们出去甚至是陌生的一些人和事，他也都会抱怨。我越来越觉得以前他的抱怨我可以给予安慰，我可以告诉他事情不是这样的，不用这样去想，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我的安慰其实没有什么用，反而让我自己情绪也很低落。我想知道的是，面对一个特别爱抱怨的伴侣，我该怎么办呢？另外一个特别爱抱怨的人，我和他在一起能幸福吗？抱怨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吗？ 抱怨是这样的，抱怨算是人常有的一种情绪。当我们对某一个人或事物抱有期望， 但是对方又不符合我们期望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通过抱怨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你抱怨的那个对方往往是你对他富有期望，而且有一些情感关系的。但抱怨呢确实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心理表现。当我们去对一个人抱怨的时候，如果我们形象的比喻出来呢，你抱怨的那个人好像是一个大人。你呢，你在抱怨，你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儿。 对。 就好像是我这个小孩没得到满足，但是我又没别的办法去寻求满足，我只能靠你来满足我的时候，那我就容易有抱怨了。所以抱怨这个情绪背后它所传递的是什么呢？你要自己去满足你自己的需求，而不要把希望过多的寄托在别人身上。这是抱怨背后的核心的一个内在逻辑。那反过来讲，你说是不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如何帮助他改变？ 对。 第一个来讲呢，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你跟抱怨的人讲道理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嗯， 你就相当于跟小孩讲道理嘛。是没有用的。然后你可以先去理解他的这种感受。这种感受被你理解和接纳之后，剩下的这种探讨才有意义。剩下的探讨就是要指向一个什么方向呢？要指向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你自己能为你的需求做什么。指向这两个方向，那么对他其实是有帮助的。但是作为恋人关系呢，在做这种探讨的时候，最好还要有一些支持的味道在里边，甚至可以有一些偏向，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你不要那么的客观和冷静，这样反倒是不好。比如说先生抱怨说张总李总啊没有这个兑现他的什么什么承诺的时候，说的事没做的时候，你要先理解先生这种抱怨的情绪，去感同身受，然后紧接着再探讨，哎，你在跟张总的这个关系里边，你是不是期望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在这个里边你自己能掌握多少？如果你自己掌握的比较少，那你也别抱怨了，本来就是可控的地方就比较少嘛。如果你说我从张总那儿想得到的这个东西，你自己就能拿到。那其实是不是下次我们自己多做一些？这样抱怨就会少一些，这是内在逻辑。那么夫妻之间或者情侣之间去做这个操作的时候，不用这么理性。可以用那种比较柔和的探讨的方式来帮着先生去看到探讨，去看到抱怨背后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还是挺建议伴侣之间有一些，但别全是这种沟通，这种沟通有点像治疗。有一些这里沟通的，这就是那个情感当中的学习和成长功能。 对。 并不是说你抱怨，要么我告诉你别抱怨，这个感情就不好。 对。 好，你抱怨，我站着跟你一块抱怨，这样不利于成长。而是我感同身受你的情绪，我在跟你探讨你抱怨的那个东西，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可能两个人之间会获得一些互助和成长。我上次去上海有一对夫妻，我觉得他们就挺好的。那个男的就说，我什么事情就特别愿意跟我太太说。他总能从太太那儿获得理解和一定的，他自己用的词儿叫智慧啊，和一定的智慧。 这评价好高。 评价好高。我就说这个怎么就智慧了呢？他说他不偏不倚的。他就也不多说，好像就告诉我就这么一个点两个点。我说那还真挺智慧的啊，不偏能理解你的感受，不偏不倚。 对 啊，给那么一两句。因为人家不多讲，因为男的是这样的，男的你要是比如说太太在自己面前讲很多道理，这男的就感受不好。你觉得你好像我还没有你。 我还没你知道这些吗？ 对。 啊，你怎么比我还明白这些呢？ 对。所以适可而止。你看那个叶问，哎，我们记得上次也举过叶问的例子啊。叶问一里边去，他在监狱里打了几个日本人， 对， 然后拿了一个土豆吧， 对， 回家的时候，其实叶问也在无奈，也在有点抱怨，觉得自己以前只会练功啊，无能为力，你看叶问太太的处理就挺好嘛，只说一家人在一起就挺好的， 对， 其实是一种安抚嘛，哎，也有作用。当你安抚了对方的情绪之后，对方自己就理性就出来了， 是的， 他就可以反思了，而不是说。要么我就跟你一块儿抱怨，那谁谁真不行。这样也不太好。不利于成长。也不是说有什么可抱怨的，你怎么天天就抱怨呢？这就是指责。那指责不就开始争吵了吗？所以用我们说的那个方法去试一试。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一 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士哈，他说我老婆啊这个怀孕了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前段时间呢他就特别想让他父母到北京来玩哈，我呢帮他父母在找住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现在租的这个房子如果父母来住是住不下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考虑到他在怀孕，也不希望委屈了他，但是呢他呢就不太高兴，他觉得让他父母住在外面，他父母会觉得和我们之间是比较生疏的。他对我说，我去住到外面，他父母和他住在一起。我说那也是一个办法。于是呢，我就和一个同学商量好了，我到同学那里去住。但是后来他父母来了之后，他父母又不高兴了。他父母觉得他们来了，我到外面去住，好像对他们有所怠慢，其实呢都是一片好心。我就会发现我妻子和他父母的很多想法都是一致的，他们真的不太懂得体谅别人，而且呢别人在好心做了好事之后他们也不能够理解，所以为这个事情啊整个都挺不愉快的。过去和他父母在结婚的时候见了一次，结婚前见了一次，应该说和他父母是很不合，很陌生的，也并不是很了解的。这一次呢他父母来了之后对我有很多的指责，比如说女儿怀孕了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等等，这样一些话每天都在我的耳朵里。他父母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愉快，我也有一点发了脾气，应该算是小脾气吧，并没有说言听计从，而是脸上有一点点脸色。在那之后，现在我老婆就非要把孩子打掉，她说不生了，他说因为我对他和他的家人都不够好。我这几天啊真的觉得很累，怎么劝也劝不住，他每天都会对我说这样的话，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当然不希望他把孩子打掉，我也希望孩子能继续在存在，我也希望婚姻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我也想不到就这样一件事情让我们本来很好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这么糟糕了。 嗯，他们的这种关系当中啊缺少一定的这种包容能力，或者是包容性，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就会变得苛刻和敏感。如果我们现在先不讲他们的感情，先从理性来说的话，像类似于这种父母来住，谁出去谁在家里怎么协调这个事情，在沟通的时候其实还挺敏感和讲究技巧的。最基本的是要做到两点，一个叫信息对称，一个叫概念等同，这还挺专业的词儿啊。 对呀、这听上去这不是家庭小事儿吗？ 对， 但有信息对的、 信息对等，对，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跟太太沟通的全部过程啊，其实太太应该真的是完整的表达给她的父母，免得有误会，就是产生那种怎么我们来了你还出去了，什么意思啊？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的。这个误会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刚才说的信息不对等，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一直以来就存有不满情绪，所以在各个环节上可能就会爆发出来。这是我们说的理性层面上啊，那个概念对等我们不说了哈，概念对等就是举个简单好玩的例子，比如我去沈阳，人家老说咱家咱家，我就以为真的是他跟我咱家呢。后来我才知道沈阳人说咱家就是人家就跟我没关系这不就是概念不对等导致的吗？对吧？ 明白了。 对，我们说这两个词的概念就是在敏感事情上的沟通还是真的要讲究一下的，这省得因为这些事情闹误会。第二个呢，我怎么听着好像是以前就有一些不满的东西，所以可能在很多事情上就会变得比较挑剔，太太的意见好像还挺受他父母的影响的，所以搞得先生就特别特别的为难，比较孤立，太太没有跟他站在一边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就变成了先生自己的问题，处在这么一个比较 尴尬和有难度的一个境地上。 嗯， 但是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跟先生跟太太去沟通，这个沟通啊尽量避免那种说服性的沟通， 嗯， 而是那种理解性的沟通。 嗯， 也就是说先生很可能他现在的处境就是站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处境上，就是我做的事儿都有道理啊，我是符合现实条件的，我是有道理的，而且我把事情做得挺足备了，就是我做得挺好了。如果站在这三点上去沟通呢，就特别容易有这种沟通倾向。 嗯， 就是我都做成这样了，你就不能闹了。 嗯 啊，你要理解我。 嗯， 那我跟你沟通的时候呢，我可能更倾向于就是用这种讲道理的方式， 对， 来去沟通。 对 啊，你越用这种方式去沟通呢，作为女性，作为太太那边呢，她就会越觉得你这不是压制强制性的去让我非得怎么着吗？本来我还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了。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先生要发动一下自己的智慧，转变一下自己的沟通模式，然后先去理解性的沟通。比如说我们现在房子很小， 嗯， 有生育生产加上父母来，可能真的是让你的感受不太好。 嗯， 然后呢我们会努力等等等等的去给一些希望嘛。啊，这样接住太太的情绪，给太太情绪的一些希望之后，再去探讨这个孩子啊生和留啊什么的这些问题。 对， 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嗯 啊， 董老师这么一说哈，也提醒我们了，咱们啊这个地域辽阔，南方北方人都有，有的人呢，这个夫妻两个人家乡都不在一起， 嗯，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生活上没啥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彼此还是了解的， 嗯， 这个双方如果特别是地域不同的这样的父母和自己在一起生活，或者这个双方一些习俗在介入进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们这个有很多地方是不能理解的，是有矛盾的。 对， 因为有很多地方它那个风俗习惯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他理解一些问题也会不同。 对， 那这样的话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哈。 没错， 而且还有的时候啊，两个人感情，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感情很好，觉得那个怎么一旦父母来了之后，是哪一方的父母来了之后，一下子就觉得两个人就不是从前的那两个人了。 嗯，是的， 是吧？ 嗯， 这就是挺微妙的这种亲情和伴侣之间感情的这种关系和矛盾哈。嗯，一位女士问问题，她说我已经和我老公冷战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哈。 嗯， 她说主要是这个一个多月以前，我突然觉得吧，有一段时间他怎么不愿意靠近我，而且跟我的关系突然变得有一点点奇怪了。当时我们也没有闹什么矛盾，也没有吵架，反正我这个人就一下子很敏感，我觉得反常，控制不住自己就看了他的手机。手机上呢，其实是他和一位新来的女同事聊天，特别的随意，不是像他和别的同事那样只谈工作。那个人有私事儿都找他帮忙解决，而且呢，他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爽快哈，我就一下子有了心结了。那几天我就特别多的在问他单位的事情，终于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他说出了他那个女同事的名字来。这样的话呢，我就盯住那个女同事不放，接下来就问他和那个女同事到底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我问的越多，他呢好像就开始，我觉得不是真实的说自己的想法，开始有一些事情对我有所隐瞒。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怎么觉得你对人家开始那么感兴趣和那么关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没说几句，他就突然跟我翻了脸，而且从那一天起呢，他就开始和我冷战。我们有孩子，我们偶尔会因为孩子的事情说两句，但是是不得不说的话，那么能够避免说的话就不说了。我觉得被我质问了之后，他的这个反应更说明了他的心态，说明他的心已经变了。我特别的难受，我不希望这样，我还是希望有挽回的。 嗯， 但是好像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实质的真的一些 对 一些证据哈。 对， 嗯，只是这个妻子心里边的那种情绪和不舒服。 对，他看了那个聊天记录了。 嗯， 一般女性会把这种事情做联想跟夸大。 嗯，对 啊， 那当然， 对吧？ 嗯， 就会觉得这个 他想到的是结果，看到的是现在，想到的是结果，所以跟先生互动的时候情绪就会激动，这时候可能先生怎么回答都不太好， 嗯 啊，这个情绪都要爆发出来啊，或许这个情绪是这件事情，或许是有史以来很多东西的积压，也或许更多是激发了这个太太内心一直以来的不安全感， 嗯， 但如果从建设性的角度，我们更希望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提醒， 嗯 啊，一个信号，提醒他们的关系可能还会有一些缝隙啊，需要他们一些去做一些建设，那么这个建设可能就真的是需要智慧，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谈一件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可能人这一生中不管男人女人，即使你结了婚之后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诱惑跟机会， 嗯 嗯，就跟开车一样，偶尔你可能也压一段白线， 嗯 啊，不会完全在白线黄线之内的去开，那只要还能开回来就行，只要能开回来的原因是什么，能开回来的原因是这个驾驶员他的眼睛他盯在了这个路上， 嗯， 他没盯在压的那个白线上， 嗯 啊，或者黄线上，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扩大或强调先生的那个他的注意力和那个焦点了， 嗯 啊，也不要去往外推他了，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适当的对先生有一些道德上的谴责， 嗯 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也应该的，但不要只有道德上的谴责，如果只有道德上的谴责，这只能把关系越变越坏啊，先生为了不让自己有道德焦虑，他可能会给你一千一万个理由， 嗯， 告诉你我这么做是因为什么， 嗯， 可能是因为你就不好，甚至都会是如此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除了道德谴责，除了自己的悲伤有情绪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更有智慧更有技巧性的东西， 嗯， 更有智慧和技巧性的东西它一定是符合最基本道理的，最基本的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什么好吃就多吃两口， 嗯， 但我们这么说并不代表我们抛弃了道德的外衣哈，我们是刚才先把那个说完了， 嗯， 就是什么好吃就多吃两口啊，然后什么好玩就多玩两下，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想一想能不能把你们之间的感情啊生活呀，情感上的互动啊更丰富一点呢，或者更在意一些呢，这样的话可能先生的这辆车他就压一条白线压一段， 嗯， 然后就回来了，就像是驾驶过程当中走神一样嘛， 嗯， 啊，再把它拐回来不就行了吗？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先生走神了，我们在旁边说你会不开车？你怎么这么开车？你这压白线就没学过交规，你不懂道德，后边车怎么走？等等等等，那这时候这车指不定开成什么样了，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说的是很现实的一个方法，希望不会给他带来不舒服。但是我们也讲了，有两个东西是可以有的，一个是道德谴责，一个是情绪发泄， 嗯， 但是不能光有这两个， 嗯， 还得有后边的方法。 谢谢董老师，那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室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室，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等过春秋，耶耶耶，骑过草，弹过黑树，过日落，耶耶耶，摔过跤，眯过眼，带着笑去找你，我的心 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 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是一个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广播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进来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我们在看有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大约在半个多月以前，男朋友对我说分手了，我特别的难受，很痛苦。原因呢我也知道，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总是会有一些争吵争执，那一次吵得比较厉害，她自己说她累了，所以她就和我分开了。他提了分手，我就以为我们不再可能有复合的希望了。我这个人的个性可能就是这样，当时也是为了能让自己好受一点，也是觉得为什么在这之前我要对他投入那么多的真感情。所以在分手后的第三天，我呢也就利用约异性的软件，然后约了一个异性，有了一个亲密的一次行为。可是呢，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的男朋友又回头找我了。他说他想了想，觉得我们还是合适的，我们感情还是不错的。他也向我道歉了，他认为吵架也有他的一些原因。他说真的，说分手之后自己还是挺难受的，希望我们还能在一起。我当然是想和他在一起的，但是这件事情啊，真的就梗在我的心里了。我就想，这样大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还是不太愿意在我们两个人感情当中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到底跟他说还是不说呢？我自己该怎么消化我自己做出的这一点荒唐事呢？ 这个不能忽略中间的，虽然很短哈，这个分手很短，但是不能忽略他也是一个分手。他其实经历了这个分开所带来的一些创伤。虽然迅速的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了一些安慰，再加上男朋友的复合，对他可能又是一个弥补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但是那个创伤还是有。所以我建议呢，他不要弄混了。不要把这个分手带来的创伤跟做了那件事的愧疚，不要把这俩弄在一起。把这俩弄在一起就容易产生比较冲动的行为，比如说跟男朋友直接去说。跟男朋友直接去说看似一个坦白行为，但背后他更多的隐喻是这个道德焦虑我不想背，我想拿出来，然后通过男朋友的宽恕、宽慰甚至是惩罚来缓解道德焦虑。其实你看，不是绕来绕去都在处理自己情绪的问题吗？然后选择这个交友软件找了一个男性亲密接触，也在处理分离情绪的问题。然后现在和好了，又希望去坦白处理自己道德焦虑情绪的问题。所以最终还是个情绪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他现在不做任何冲动性的行为，而是踏踏实实的接受自己有两个情绪需要处理，一个是分离的焦虑， 对， 一个是那个 道德的焦虑、 焦虑， 哎，道德的焦虑、分离的焦虑其实好办，因为分离的焦虑，她跟她男朋友已经现在是在复合， 嗯 啊，说她这个分离的焦虑就会好一点，但是她会转到那个道德焦虑上去，啊，她会不知道怎么去跟她男朋友相处， 嗯， 她觉得自己过不了这个坎儿。不知道怎么去这个，好像是跟她男朋友的关系当中有不忠这个行为了，对吧？ 对， 她是有这种感觉， 她有这种感觉、觉得对不住人家了。 对， 嗯， 但是这个就是我说的，她把这两种感觉混在一起，忽略了那个小小的那个阶段了。 嗯， 那个阶段她是单身的。 嗯， 啊，就是是分开的。 嗯， 啊，所以你要把这个行为放到那个阶段里去看，她为什么牵扯过来呢？就是因为这个，从她男朋友说分开。到她男朋友说又在一起，她、中间她自己内心里边是没有完全有这个空档的， 嗯， 就是她是这么认为的。你看她内心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分开了痛苦，对吧？然后这个痛苦其实按道理该经过痛苦啊、麻木啊、闪回啊、愤怒啊，甚至又有点抑郁，这个过程就完了，但是她没有，她痛苦，然后自己缓解了一下痛苦，立马男朋友回来了，所以在她的这种感受里边，她就混了。 他 是觉得是没有分手 啊、对 啊，整个过程是没有分手的，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自己 不道德了， 不道德， 对， 强烈的道德焦虑。其实中间那块是分开的， 对， 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中间那块是分开的，你自己乐意怎样做和男友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对， 嗯，你们现在在重新建立的关系， 对， 是这样的， 没错 啊。不过这个确实，这个男朋友说分手又说复合是快了点， 对。 是吧？ 没错，其实这个也提醒他，在这段关系里边，他要更多的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可控性也好，或者独立性也好， 嗯， 要有一些。他在这段关系里边的那种付出可能要多一些， 嗯， 依从性可能要强一些。 啊，听上去好像都是她男朋友在掌控这个关系的节奏， 对对对， 哈， 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对， 嗯。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时， 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一位女士在问说，我要离婚了，不得不离呀，孩子其实现在很小，才3岁多一点儿，孩子是这样的，出生大概我带孩子带到将近2岁，孩子呢就由婆婆来带了，婆婆是农村出来的，和我在一起，我们连话都不懂，我说的普通话她听不懂，她说的话呢我也不大能听懂，慢慢的我说的话她也理解不了，我也就很少跟她说话了，生活习惯那简直是一点都不一样，比如说她那些剩了的菜饭他会给孩子吃，另外我买的这个新鲜的菜他一直都要放到菜烂了才吃，他总是挑那个放了很久的菜才会给孩子，还有太节俭了，甚至是我们家里边洗手的水他都要收起来再来洗碗，因为我们的这些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也跟我老公讲过很多次了，特别是对于孩子的卫生状况非常的糟糕，我老公呢在这样的时候总是会站到他妈妈的那一边，然后他对我说出妈只有一个，老婆可以再娶，冲着他这句话，那我还是想提出离婚，我觉得我不想和他再过下去了。在提出离婚的时候呢，他就给了我两个选择，一种呢就是小孩由他和他们家来抚养，但是他告诉我说他不希望孩子再见到我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孩子可以归我，但是他也不会给我抚养费，他说他会再婚再要自己的孩子，没有钱再养我和他的孩子，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估计并不是那么想让我和他离婚，但是这个婚我是离定了，我自己心里很犹豫，要是见不到孩子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可能是挺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一个人带孩子他不给抚养费的话，孩子我怎么样能让他生活得更好啊，毕竟我的工资也是很有数的，而且我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带着孩子的话也是需要租房的，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嗯， 感情走到这个地步，如果非得选择离婚的话，如果自己想好了哈，倒也不一定非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容易被别人框住。比如说这位女性朋友在思考离婚之后的事情的时候，就被老公给的两个结果给框住了。然后就在这两个结果里思考，因为这两个结果对她都是不利的。 对呀、 对吧？ 对， 那就不能有别的结果吗？ 嗯， 你先生说的结果就是最终结果， 当然不是了， 对吧？ 即便在法律上规定，如果是这个女士带孩子的话，这个男士也应该负有抚养费的吧？ 抚养费的，对啊，所以就不要因为这个发生了这些事儿，自己可能情绪情感上受到了一些伤害和波动，所以有的时候就丧失了这种判断力。就依照人家说的两种路径来思考，这样一定会陷入这种困境的。再一个，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可能男性提出这两个条件，有可能真的是不想离婚。不想离婚，然后所以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希望还有缓解的这种余地吧，或者是地步吧。但是我发现这两个人也不会沟通，可能他们之前经历了很多的沟通，也没有沟通好。我们在此多发挥一点哈。你去婚姻当中两个人，你具体到真正的事情当中去啊。如果真是就事论事了，没法解决，很多时候没法解决，就算是解决了，感情也伤了。其实很多时候他那个冲突真的不来自于什么事儿，是来自于某些情绪情感没有被关照到。你比如说先生就没有关照到这种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和这种语言沟通上的这种障碍给妻子带来了什么困扰，他就没有关注到妻子跟他的生活背景不一样，所以对孩子的教育也不一样。他也没有关注到现在一些比较新的家庭教育理念，真的是比较讲核心家庭的这个概念，就是夫妻同盟负有教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和权利。如果先生对这些都不理解，不给予关注，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妻子必须按照自己的来，那妻子的感受肯定不好。你看，注意咱们说的是感受肯定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要从感受上入手，而不是从这个事儿到底该听谁的不该听谁的去入手。你没法协调，就算你最后协调好了，他也伤感情了。所以夫妻之间当能关注到对方感受，并且去理解对方感受，两个人感受都好的时候，再去谈什么解决都行。甚至是一方就妥协了都行，另一方不妥协，想个什么办法，两个居中都行，但前提是一定先把感受处理好，先建立好这个夫妻同盟，这是最关键的。要不然这关系真的是不堪一击，不堪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个事儿、两个事儿、三个事儿、一堆事儿的这种击打。最后关系全都给击得乱七八糟的。 对， 一地鸡毛。 可不吗？哎呀，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琐碎的事情啊，确实对婚姻是一种折磨。 对， 而在这个离婚的时候，孩子的问题也确实是，这些离婚的，男女们可能最纠结的一个问题了。 是的。 下面是一位丈夫，那他也是很纠结这个问题啊。他是这样的，他说我特别特别爱我妻子，在这之前我甚至刚刚认识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离过婚，后来爱上了他，那么我特别想去保护他，我就接受了他的一切，爱上他之后才知道他离婚，而且呢还有一个小女儿，那时候啊他可能是离婚没有管他女儿，他女儿呢在他父母那儿由他父母和他弟弟养着那个孩子，他们全家人对我的这个妻子啊都不够关心，当时呢都是对他有一些责难，所以我就觉得他太可怜了，我很想去保护他，我和他在一起之后我就让他把女儿接到了我们身边，我对他的女儿很好，接着我们结婚了，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个孩子，另外一个女儿，两个女孩之间呢相差5岁。我原本想的是一家四口能好好在一起生活，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她是在网上玩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人，然后和那个男人呢就开始约会了，约会慢慢的就让我知道了，还是她弟弟告诉了我，而且呢我还知道他还把我挣的一些钱拿给那个男人去花，那是第一次我和他翻了脸吵了架，后来他请我原谅他。再过了1年的时间， 又发生了第二次，是和另外一个男人到我们家装空调的。装了空调那一天我不在家，后来他就和那个人又好上了，而且和那个人也有了一些关系，和那个人也闹得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大，我特别的痛苦，我下决心想和他分开了，但是我很难过。第一，他的那个女儿跟我生活了这几年了，感情也很深，他的那个女儿和我们女儿之间，人家两个姐妹感情也不错，我的孩子也会很痛苦。另外呢，当我知道了他第二次出轨之后，我下决心想离婚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一些自残的照片来挽留我，每天在手机上都请求我原谅他。他弟弟告诉我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都怕了。一方面我特别怕他那种表示自己的弱小，他一弱小我这个人心就软，他知道我的弱点。第二呢，我怕看到孩子们难过难受，两个女孩子一下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爸爸和妈妈都不在身边的话，谁都很难过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这个女生就她太太啊，可能需要接受一些心理辅导。就是在我看来，她的这个一次婚姻的失败，第二次婚姻之后的两次 出轨， 并不完全是道德品质的问题。 嗯， 但是我们可能很容易用道德这个标准来衡量。 对对呀、啊， 比较简单嘛，是吧？ 嗯， 他可能有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创伤。 嗯， 包括他的这些自残行为，这是第一个我想要就是对这个先生说的哈。 嗯， 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从先生的角度来讲，肯定内心是很痛苦的。 嗯， 对于男人或者是女人来讲，经历两次的背叛， 对， 内心肯定是特别特别伤痛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如果选择离开呢，他又会感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该怎么办？ 对、 孩子是无辜的哈。 嗯， 所以我想给他一个解决问题的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是否可以建议他的太太去见咨询师， 需要做心理的一些干预和治疗。 哎，对对对对， 嗯。 然后因为当我们真的去了解一个人他做错事情的原因的时候， 嗯， 才能带来理解和谅解。 对， 不然我们只会停留在道德谴责。这个道德谴责看似我们很出气，站在正确的一方、但是也没法让自己内在的那个伤痛啊，就是这个男性的内在的伤痛啊， 嗯， 好一点。 嗯， 真正的自己受伤之后，这个伤痛的解决是来自于对伤害我们那个人的深深的理解。 嗯 啊，这样的话这个伤痛才能解决。所以我给他的第一步是建议他的太太去见心理咨询师。 嗯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退一万步来讲，讲到他们是否要离婚，是不是应该离婚，顾及到孩子，如果你自己在这种关系当中真的没法继续了，选择离婚不一定是坏事儿，也不一定有你想象的对孩子伤害那么大，但是你真的是需要去有一些处理的方法。 嗯， 我们有时候经常来讲，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愿意讲这句话，这句话经常被利用，就是那个健康的家庭比健全的家庭要重要。 是的是的， 但后来发现老被利用老被利用了，你看我们过不下去了吧。你看那个心理学不也说吗，健康的比健全的重要，我们就离吧。俩人一赌气就离了 、 我们是说万不得已，我们是说在感情当中两个人都要有一定的这种自主性、主动性，你不能老推责任。 是的 啊、我们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真的你过不下去了，没法去面对那个人的，你选择离婚的话，那你就好好的学一学，问一问怎么样子的离婚对孩子伤害会小一些。 嗯 啊，就继续的往前走。 嗯 啊，我相信就是所有的伤痛，不管是对你的还是对孩子，肯定会有。 对， 肯定会有，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哎， 嗯，而且经过成长啊，经过一些学习，对人生态度的一些影响，慢慢的这些伤痛都会变得愈合，没有那么可怕。 对， 嗯 嗯嗯，下一位再问哈，一个女生在问，说你们救救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和男朋友在一块儿一年多的时间了，两个人现在都打算要结婚了。之前双方都见过父母，父母都觉得不错，父母也觉得我男朋友这个人挺好的。但是呢，我的父母偷偷的拿了我们两个人所谓的生辰八字找人去算了。 而且人家说八字不合，最主要的是说我男朋友会让我得病，得重病，而且会危及到我的生命等等这些。我父母居然就信了。现在我父母说，因为他们爱我，所以豁出去了，死活不让我嫁给我男朋友。他们说他们拼了命也要反对这段关系，说他们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我该怎么办啊？嫁还是不嫁呀？拿我父母怎么办啊？ 嗯，这种合八字的习俗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心里还是挺有历史的。 对呀、啊， 挺根深蒂固的。 是啊， 嗯， 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不是迷信吗？ 对对对 对。 但是从很多人内心来讲，对他还是很在意的。 嗯， 特别是算完之后给了这么一个很让人担忧的结果。 嗯 啊，所以中国人老讲万一嘛。 嗯 啊，这整天过日子提心吊胆的，对吧？的以后遇到一点不好的事儿，可能都会往这儿想。 嗯 啊，所以这个实话实说，对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影响还是挺大的。这个东西在你认为比较厉害的那个算命先生的嘴里说出来，它就是一种强暗示。 嗯，对对， 这种强暗示会让你以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往上去靠。 嗯 啊，所以现在反过来讲，就看你自己的认知里边是什么样子的，你跟你男朋友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态度之一。如果你们两个不认同这些东西，觉得这些东西是无稽之谈，那你们两个就一致了呗。那接下来是解决父母那边的问题。我原来处理过这么一个案例，处理过这个案例，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父母是坚信不疑，就对这些东西， 嗯， 那就再找几个人算呗，最后算出好几个版本来， 嗯，对， 啊，就行了，就等于是在读一个占据所有的认知里边又加了几种认知，让这几种认知互相干扰。 这样的话，他父母就没有那么坚定了吧？ 父母就踏实了。 那就说他现在需要再找几个他父母 再算算呗，就是不同的版本，让你父母再，这是办法之一哈。 嗯， 虽然这个方法可能有风险，找几个人算，如果万一这几个人算都一样，那也麻烦。 嗯， 那也麻烦。 对， 嗯，如果这几个人算出来的不一样， 嗯， 那可能就会好一点，对你们就有帮助。 那就先去试试这个方法， 试试这个方法吧。 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就相信了， 对， 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父母，你如果真的就违背父母的意思和男朋友在一起了，我相信父母每天都会提心吊胆， 担心， 而且他不会让你的婚姻过得更好， 对， 是吧？ 对， 因为父母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埋怨你的现在的男朋友、未来的丈夫， 对， 你哪怕是这个感冒、头疼、脑热、牙疼，这样所有的事情，可能他们都会埋怨到你的未来的丈夫身上，这样的话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没错， 所以我们还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哈。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的生活中也遇到了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如果您周围的一些什么亲朋好友也有这样的一些情感的困惑，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战士就像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啊，看不见过往的心理上是否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等月亮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 漫天的钟响，白的困在摩天丹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世界越繁华，人心越贫乏？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不愿随波不雪逐浪，谁陪我逆风飞翔？不马也让人窒息，我也拼命争取一口清醒。黑暗也展开大地，我们的心看得准清晰。人春像沙漠中的花，周围是咆哮的风沙，但就算现实多复杂，我也不害怕。生活 骑自行车。